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阴，北转南风2-3级，气温15到18度，相对湿度50%。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来自第二书房的创始人李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读书日。李岩老师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已经共同度过几个读书日了。其实说到今年2018年的423呢，是第22个世界读书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的时候宣布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其实它的目的呢，也是让各国的政府与公众更加重视图书这一传播知识、表达观念和交流信息的形式，同时呢，也希望借此鼓励世人，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去发现阅读的乐趣，同时呢，增强对版权的保护意识，并且对那些为促进人类社会和文化做出不可替代贡献的人表示我们的敬意。今天这个读书日呢，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个活动。其实说到读书啊，应该是大家彼此促进的这么一个事情，而且呢，是大家应该去共享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在3年前，第二书房的创始人李岩老师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好书啊进行漂流。 嗯 啊，什么概念啊？大家知道漂流是吧？水上漂流是吧？甚至有更多的是吧？赛车漂流，或者是在天空漂流，都叫漂流。但是图书的漂流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其实呢，就是一个共享， 对， 是吧？ 对。 其实李岩老师，我们在因为认识好多年了， 嗯 啊，因为最开始第二书房刚刚成立的时候，我记得哈，李岩老师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更多的家庭能够有好书去读。我们知道，其实作为童书来讲啊，挺贵的， 是越来越贵，今年又涨价了， 对。优秀的图书，它比一般咱们看到那些畅销小说， 嗯， 可不是贵的一星半点。比方说我们说到的 3D 图书， 嗯， 还有我在您的第二书房看到的 AR 书 图书啊， 还有很多立体书。 因为我在国外看到这些书啊，合成人民币都得卖个好几百块钱， 对， 真的， 嗯， 好几百，就是300-500的有，800-1000的也有， 对。 那这些图书说实话，你别说是咱们是吧偏远山村的小朋友，就是城市的这些白领啊，还有这个就是家庭还挺富裕的人，也得咬咬牙 掂量掂量， 对吧？因为我知道李岩老师其实一直自掏腰包在充实你的第二书房。我看了那么多书，我估计应该得有几套房子的价值了吧。 北京房子现在涨得也不少。 所以说当时您是什么一个想法呀，就是搞这个图书漂流？ 我记得启动仪式也应该是在 16年 的读书日前后吧。 对对对，是的 啊，也是423。 对，也是423启动的。 嗯， 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要搞一个图书漂流这个活动？哎，你怎么赚钱呀？ 嗯， 哎，它利益在哪里呀？商业模式是什么呀？一到这事儿，我就觉得不好回答。哎呀，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想什么呢？我们在北京有这么多的好书在我们这儿，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根本无缘见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可能在全国看那么多的第二书房， 嗯， 很多都信我们开，我们又开不了那么多，怎么办呢？我想了很久，用什么办法能把好书让孩子们尽快的看到？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每天都在长大， 嗯， 但你有条件的时候，可能就错过了这一波孩子，这一代孩子了。那怎么最短的时间他们看到呢？我就正好就想着说，能不能种一个书包，让他一家一家去看看书，并不仅仅是阅读，让他看一下眼界，知道一下有这么多的好书等着你看，让他们呢对读书发上兴趣， 嗯， 喜欢上读书就行了。我就知道，只要你开始喜欢，那么你总会想一切办法去读书的，那个就是你个人的比较能做得到的事情了，带着激发你的阅读热情，这个需要外面的力量的。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方式筹集了很多书，然后我们叫它火车头工程，就是我是像一个火柴一样，一家一家的点燃孩子们的阅读热情。你们这一家孩子，我们一个书包有10本书，很重，然后一周时间是基本看不完的，但是能让你很兴奋的一周时间，你会欲罢不能的时候呢，哎，这个书包就得飘到下一架了。那这个时候你的阅读的那个情绪已经有了，你的眼界也打开了，那么我们就认为呢，你就从此开启了你的阅读生活了，我们就赶紧要到下一架去了。很多孩子需要点燃嘛，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呢，组织了3000多个书包吧。 嗯， 去年前年2年时间。 明白，因为我去过您那块儿， 嗯， 我也看到过这个书包，而且呢，我也看到过，阅读家庭、阅读孩子，他们在这个书包有一个 手册，漂流手册， 就是那个漂流手册，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读书笔记、感悟， 嗯， 然后写出来， 都写下， 写出来，然后传递到另外的一个家庭、另外的一个孩子，我觉得这个。让我 们叫一个阅读社交， 哎，这个是个阅读社交，哎， 阅读社交是通过这个书和书包让读书的人之间发生连接， 嗯， 特别是有写的、有画的、有心得，那么后面的孩子看到前面的孩子这样，其实这个书包书就变得有温度了， 对， 他就有温度了。问我们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家长的孩子，后来反馈跟我们说哭，他不愿做第三漂，好像是，为啥？说我看不到后面的这个哥哥姐姐们、小朋友写的东西了，我要往后做，我要到最后才能看到前面这个哥哥姐姐们、小朋友写的东西。这就说明什么？孩子还是希望互动。 对， 通过阅读这种阅读社交，人跟人之间的，通过他有共同的语言嘛，读书就他的交集嘛，那么共同语言一多，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吧，应该是他读书生活。 没错，一方面本身跟书的一个交流让他开阔眼界，不再孤独，另外一个大家其实是需要这种互相的表达。你比方说咱们看一个电影，对于成人来讲，是吧，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电影怎么样，是吧， 还有一起看，还有聊电影嘛， 对，一起聊电影。然后这个书你看了之后你的感受是怎样的，我看了之后我的感受是怎样的， 人都有一种就这个宣泄的这种情绪，他们就不由自主就想跟别人去交流去说。 你看为什么现在一到了周末，几家人说，哎，咱们孩子一块儿去公园吧，是吧？ 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嘛，他不是狮子老虎是一个， 啊，你平常你根本就没有跟小朋友交流的这种机会，是吧？ 对啊，而且这个办法好在哪里呢？就是上一架下一架他有接触的， 嗯，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交接，这个交接是双方有电话他能联系好，我们在肯德基门口啊、饭店门口、学校门口、公交站、停车场、你家门口任何地方呢都可以交接，交接还有仪式。 什么意思？ 他们两家就把这个书包要接上，小孩子和大人要拍个照片，要发到群里面。 哦， 啊，让你看到我们这一票已经顺利的交接了。哎，这个他们非常的在意，小朋友很非常乐意参加这样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让他孩子和孩子之间还能玩， 甚至有的时候呢，两家就会成为朋友。 也就因为大家比方互相加个微信啊， 肯定要加， 或者是在你们这个群里边， 我们有群，同城图书票了，我们就为了减少图书在图的时间，不像有的地方是从这地方寄过去，开完你寄回来，我再寄过去，这个过程一次花钱太多。第二个呢，书在途中滞留的时间也是一种浪费。 嗯， 我们就希望这本书，这本书从您家里看完，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传到下一家，那一家拿上，有的小孩迫不及待的现场打开就开始看了。这书的利用率也是极高的，两个小朋友站着在一起呢，有了阅读这个话题，人跟人之间通过阅读社交，这两家也许会成为一个朋友，人跟人之间以书为美嘛，很美的。 那从16年读书日开始，然后这个活动呢已经持续了，今年是第三年了， 对，第三年， 16、17、18年，那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一直在关注，那这三年你有没有统计过哈？估计得有多少孩子、多少家庭，他们，已经接受过这个书包了。 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统计，差不多有150,000左右个家庭。 哎， 人是要比这个要多，因为我们有一些书包呢，不仅是家庭，有一些就飘进了幼儿园、 哦， 学校，他一个班级在看 了。 一个班级他怎么看？真的民间很有智慧的。我们原来没想到，他们拿到这个班级之后呢，就是有些家长拿到以后，他觉得分享的更多的孩子多好啊，他就会拿到这个班级去。拿到班级，孩子把这拿到班级以后呢，就一天晚上拿回家是一个孩子拿一本，那十本书就可以十个孩子看啦。哎，他们都有班级的群嘛，那么这个家长呢，你拿着书要在班级群分享这本书，因为十本书有限，你拿的是这本，他拿那本，你拿那本我看不见，其他家长也看不见，怎么办呢？你就要在群里面拍个照片啦，发一段这个感想啦，哎，你要分享阅读，哎，大家都去分享，第二天我们再去转一下，他们还会抽签，为了公平。因为就比如说50个孩子，他有10个是1、2、3、4、5、6、7、8、9、10的，另外是空的，谁抽上那这10个你就拿本书就有了，其他孩子第二天再抽，很公平。这种循环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哎呀，我就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看那个漫画，大家有过这种互相交流， 互相借书， 知道吗？互相借书，就那时候借的特别的起劲，但是后来好像就很少了。后来可能就是上大学可能去图书馆，但是我在想哈、您做的是童书，我现在我还没听说有做就成人看的这种，是吧？小说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也弄个书包大家一块儿交流起来。 这个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有，但是毕竟它少。 对，因为现在好像都觉得，哎，我承认我有钱，我买， 哎，又不贵， 对吧？又不贵，直接到家了， 我喜欢我就买了， 是吧？但是那个仪式感好像就没了， 就跟人跟人之间缺了点什么东西，书香味这个味道嘛，弥漫开，大家都能享受嘛，是吧？就缺了这一点。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创意的话有没有人去实施哈、啊？ 可以去试试，我们那也有成人书，如果哪些出版社有好的书，有哪些朋友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第二书房，我们全国有很多的点嘛，大家可以去取，然后去飘起来。 是因为我看有一些公众大号，他们是在自己按照自己的一个标准为他的这些粉丝选书，然后弄这么一个，那比方说3本啊或者5本啊，你别问我这几本书都是什么、反正你要相信我的品味我就给你。是有这么干的。但是这么干呢，其实它还是一种没有温度的。 孩子这个人跟人之间少，我们是这通过读书呢，要读书人和读书人之间的人发生连接，发生关系，人是最核心的，以人为中心。 是三年的时间啊。那其实每一个家庭啊，我相信他们也写出了很多故事在那个小册子上。 对对， 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咱们今天也三年了，也回顾一下，借读书日这个时间啊，就是他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人跟人之间，包括小朋友跟家长之间，还有你们跟小朋友之间， 有，确实有很多感人的啊。就从详细来说，就是我们的漂亮手册可能比较小，有的家长呢话太。想说的话很多写不下来，他会自己写很多粘在上面， 有的，还有的家长呢把它打印下来，然后正好跟着那个大小了才好给你贴上来，哎，剪在上面，有的是也不够，自己根据大小呢去做出来那个我们一样的那个内文的那个纸呢给你装订上去，自己给你做。还有这种，还有的是洗书包，像我们的书包漂流不都怕脏吗？ 嗯， 其实根本没事，洗得很勤快。到南一个家庭，一旦脏了，这个家庭一定会洗得非常好，洗得很整齐。包括像我们 当自己的事儿， 东莞做得很好，东莞的每个乡镇全部都漂，东莞做得最彻底的， 都已经漂那边去了。 东莞的所有的乡镇全部都有，有一个带头人很重要，就是叫征哥的，他把书回来了，全部都要包上书皮儿。 理由 哪个地方折了坏了容易坏了，他都要交代县预先的把它做好，先做好这个东西，然后再往下飘，这个过程很好。像淮南和东莞广东这块呢都要签那个漂流协议， 嗯， 哎，你参加很多地方参加，我们他们还专门起到个协议书，就是爱护图书，要乐意分享，哎，要从此呢帮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有些承诺 哦，仪式感很强， 哎，要欠这样的仪式。还有的地方在书包上，像湖南啦，好多地方在书包上专门做了大红花， 哦， 书香少年，还有肩章，哎，仪式感很强。像台中啦，全国我们有300多个城市举办过仪式，他们拉着横幅，像太原一些地方。全是自己出钱做一个横幅，我们做了个模板电子的，说你们可以去做，我们叫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然后他们做这个的横幅，自发的举办了很多活动，你比如说在台中这个纪念馆古城，比如说在湖南长沙的那个岳麓书院，都是一些地方做的很大的，那个书院举办的时候我参加了，还有像湖南省的广电局的局长，教育厅的副厅长了，这些都出来来参加，各地的媒体也进行了很多的报道，就说我们在各地对这个思想呢非常热烈。那家长之间的一些东西，除了前面说的，还有一些是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好像是广东是哪里，是下雨，因为漂流的第二个借漂的家庭呢孩子发烧去不了了，那另外一个家庭呢离得很远，差不多100公里，下雨，然后那个家庭冒雨带着孩子把书包送到下一个家庭去，好像还爬了据说好几楼很高，然后那个家长都特别感动啊，下雨呢啊，这个家庭为了让他这个家庭看到书，就开车100多公里，下雨天然后把书包给他送来 啊，所以你看 很多啊， 对对对，这个就是其实他就很重视这件事情， 对 对吧，他觉得读书是一件大事儿， 对， 给孩子送书也是一件大事， 他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一件事， 很神圣的一件事， 很神圣的事， 他对这个阅读本身是有敬畏的， 有敬畏的，而且特别说明他对这个事呢，对我们这个祖饭特别的感谢，对我们的感谢就特别特别多了，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对了， 嗯， 做对了， 肯定是做对了，啊，其实说到咱们这些图书啊，你刚刚说了东莞那边其实都已经铺到了，我相信可能更偏远的一些地方也会进入 西藏，像我们共和国最年轻的城市，叫威玉市吧，在新疆建设兵团，是我们北京的对口的那个城市， 嗯， 正好在那个地方的副市长，我认识咱们北京过去的，我那边我们也寄过去了， 哦，也有了， 那那最年轻的一个城市， 嗯，因为你像你那种带有 AR 技术的图书啊， 嗯， 就是拿那个 手 机一扫， 哎， 突然出现比方大恐龙啊什么的， 对， 那个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书包啊，可能这些小朋友根本没机会看到，不知道这样的书， 我这次我们心里特别着急的事情，那么好的书如果不是这个形式送到他的家的话，有的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 嗯， 都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书，这就这个损失不是这一个孩子的，那孩子堕了那就是我们国家的， 嗯，其实不光是他不知道，我跟你讲几年之前啊，你想7、8年之前，我是去一家专门做引进德版图书的这么一个公司，哇，我一看了之后我都震惊了，我说哎呦， 我说人家图书能做得这么精美啊，是吧？因为我去您那块也看到类似的图书啊，就是有的就是属于，它特殊材料吧。 特殊材料，有立体的， 有立体的， 特殊的工艺， 特殊工艺，还有比方类似于像猫头鹰，你看这一页是一个什么东西？哎，翻开之后就发现它的身体全都能看见，内脏也能看见了。 哎，我们现在今年的漂流，我们有个原则啊，尽管是漂流是公寓免费的送，但我一个原则是，必须用最好的书。 嗯， 我们的书像去年。DK 公司合作有专用的 DK 的书， DK 的书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公认的科普的书，非常豪华的，很多特别美的书。也透露一个消息，是我们今年要票的书里面就有我从 DK 书上选了两本非常美的书，让我觉得非常震撼的书跟孩子选了。通过我前两天刚刚做好工作，出版社愿意支持我们做这件事，非常好。关于星球大战的特别棒， 太棒了、啊、 太棒了那书。 反正我去你那块拿那书都觉得爱不释手的、 嗯、 啊，你看啊，这个为什么给孩子，尤其是给0到6岁的这些孩子们看的书，我们要特别的讲究，就是因为咱们讲启蒙非常的重要。 嗯， 他一开始怎么能够爱上这个书，是吧？品质非常的重要。 对， 而且这里面其实也都有一些。儿童专业学者专家他们对于孩子心理的研究， 嗯 啊，他们怎么能够上手就能看懂，就能产生兴趣。现在你看啊，很多比方我有时候出去吃饭啊、 嗯、 比方说去什么什么披萨店呀、啊 嗯、 有时候我去一趟，我就会发现就是妈妈自己在那儿刷手机， 嗯， 甚至搞直播， 嗯， 那2、3岁的孩子坐在对面，然后反正就在那儿咿咿呀呀的，有时候他还把一个什么 pad 之类的，或者把另外一个手机给他、 哦、孩子看， 然后俩人呢，反正那个人就玩游戏，你知道吗？现在小孩我觉得挺厉害， 哎，小 三岁玩那个什么跳一跳，你知道吗？啊，那比我玩的分数都高啊！我就说这俩人全程也没什么互动交流， 没什么交流。 我说这孩子这么小，他就对手机产生了这么浓厚的兴趣，这个也不能说是坏事哈、啊。但是我在想。因为手机里上瘾的东西很多呀， 对啊， 你比方说那些游戏， 对， 我就在想，你一直在玩那些游戏，你有啥收获？ 对， 是吧？ 当时有一种快感， 但是你说你所有的世界都在那个什么跳一跳里边吗？肯定不是啊，肯定是在更多的书里面啊，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能给孩子们弄一些这样的，让他们产生兴趣的好书？ 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认为的是，你必须有好书他才愿意看。我们是干嘛？我们不是说不让孩子玩手机，你制止不了的。 对，制止不了。 想我呀，小家伙玩这个手机，他上瘾，他这是六亲不认的，怎么办呢？ 什么都会。 我们就是吸引，和手机抢时间、 嗯， 吸引孩子的时间，只能要好书。我们就用这种办法去吸引。你看，第二书房的孩子很少有玩手机的。我们的统计，你看看有，从去年我们一年一个小孩阅读量是1754本， 我的天哪， 一年1700多本书，请问他有多长时间去玩手机呢？ 嗯， 他们乐趣远远没有在这书里面得到的多， 嗯， 是吧？我们得跟他抢时间，我们得和他们去把孩子抢过来，不能把孩子那边制止是不行的。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我们请到了第二书房的创始人李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少儿的阅读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漂流书报的活动。稍事休息，我们在下半时段会跟您接着聊。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们一起来聚焦关于少年的阅读，或者准确的说应该是婴幼儿的阅读。我们请到了第二书房的创始人连老师。李老师你好。 嗯，你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提到了图书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往年啊我们都会也请像连老师这样的一些阅读推广人、专家甚至是作者、出版人、编辑来推荐好书。为什么咱们说要读好书啊？因为刚你提到的漂流书包也是经过非常知名的出版社， 我们选 还有咱们国内的最知名的专家，他们选出来的好书，对吧？那一年40多万种图书，里边也鱼龙混杂呢。说实话，如果都是每一本都是好书，那也不需要咱们的读书俱乐部了，对啊，也不需要咱们去选书了。所以呢，确实是，良莠不齐，但是咱们选出来这些好书，它有的时候确实能改变孩子的一生，这话我不是夸夸其谈。因为今天我们俩在一块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哈，马斯克啊，这马斯克对他影响最深的一个人特斯拉对吧？当然他看了特斯拉的一个 传记， 然后泪流满面，然后后来呢就自己励志啊，就相当于也朝这方面发展，说创立了一个公司必须叫特斯拉， 对， 就是那个满大街跑的电动车， 对 不是他做的吗？所以你看当时的这么一本书，对于应该十一二岁的他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键地方一个影响。 所以呢图书真的非常的重要。漂流书包这3年一以贯之的东西没有变，但是每年我看也在做一些创新性的尝试，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今年有什么创新性的尝试 啊？好，今年我们有几个方面的尝试，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这个活动今年的量会加大，去年我们投放总共就3000个，是吧？量还是小，但是我们自己在贴着钱，还是很费劲的，然后呢，就有一家叫那个光华公益基金会的呢，这个找到我们，发现这个项目特别好，就想去一起来把这个变成一个，用公募的形式来支持一下，所以呢，就发起了一个，书库基金下面那个公募基金来支持他的一些费用。我们今年目标是要发出10000个书包。 哎呦，这个产量可大了。 对，相当于过去的3倍，相当于过去2年的3倍。 对。 所以这个，我们想一下，如果10000个书包在神州大任去飘起来，每一周就有10000个家庭，一年50个周，我们目标就是500000个家庭。这50000个家庭再通过他们的朋友圈，他们的影响，那个影响大了。那这个关键是他对整个社会的氛围的营造和影响，更多的家庭，因为熟人影响熟人是最重要的。他每一人一个圈子，一人一个圈子，50000个家庭，那这个影响应该是很可观的一个量。另外呢，我们是为了相对集中一些，我们今天正在搞了一个活动，干嘛？我们在384个全国的地级以上城市，就包括台湾、台南、台中都在里面，全国的384个里面呢，通过投票的形式呢，选出前100个城市，就是支持参与度最高的100个城市呢，作为我们第一期的投放重点。各投放100个书包，这10000个书包投放在100个城市，各100个，就100100。 因为我看到那个投票的公众号， 参与度还是很高的，这10天时间吧，差不多40多万的。参与度。 那大家怎么去投票？ 我们那个上面是也不用注册，也不用的，你直接对你喜欢的城市投票。比如说你喜欢，我们一个人一个 QQ 和一个微信呢，可以投10张票，每一个城市能投1张。你比如说你可以投北京、天津、什么成都、太原，你喜欢的城市， 我们希望跟他喜欢的家乡，或者你去过的，你上学的，或者你认为有的吧，就喜欢延安。我延安的票这两天增值很快， 嗯， 就说我要跟延安遵义投票， 嗯哼， 希望那个地方用这种方式来支持他们， 嗯， 就跟你十票的机会，连每天投十票，我们积累下来，把前100个排出来， 嗯，就在第二书房里面投应该就可以吧？ 哎，我们有一个这第二书房可以投，我们有一个投票的一个网站， 嗯， 投票的一个号码都可以，第二书房那个微信号上都可以进去就可以投票。 明白，明白， 嗯。 所以这次量突然就加大了哈， 嗯， 也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的认可。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公允募捐那个呢，是在阿里巴巴啦、腾讯啦，有15个平台上， 嗯， 都可以去参与，就有一些捐款的，有9块钱的，什么99的，还有699的一个书包，还有的跟一些企业一些机会，有的企业可以跟自己的家乡， 嗯， 可以捐100个书包， 嗯， 哎，这个就是这个企业就可以给冠个名。 对， 大家就把一个好事做成大好事，大家参与共建共享， 嗯， 这个理念。 对，其实图书漂流应该是由来已久吧， 应该挺早的 是吧， 但是一个是剩规模的把它做成一个事件的一个现象的还没有， 嗯， 都是想玩一玩，这是一种形式，比较花哨一点。 对对对， 你做几年，1000、3000到10000，你还能做100000，要像一个家庭，10000个家庭去做，我已经只是把漂流书包做成我们实现我们梦想中手段了。 嗯，这个我其实希望它变成一个长线。 嗯， 你看有一些公众号，他们其实也在做类似。 对。 但是它更像一个营销事件。你比方说之前什么地铁丢书啊， 嗯， 是吧？但是那个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很多就是它是有服务于一个。暂时的一个商业的目的或者一个书外目的，我们做这个事真的不是漂流本身， 嗯， 是它是我们想用的一个手段，募集到更多的好书，服务更多的孩子，我们更在乎的是能让多少孩子看到书。 嗯，没错。其实李岩老师这个第二书房成立，哎呀，一眨眼的话 啊，4-5年了。 差不多得5年的时间了。 嗯，5年了，对。 啊，我记得咱们5年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当时 我是一个家长的身份来的。 一家长的身份来的。 对对，家长。 对吧？ 对。 我现在依稀还回忆起来，当时我因为是做了一系列的节目。 对。 就是关于这个书店。啊， 关于书店。 因为当时我是看到整个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的状况不是特别好， 嗯， 当然了，童书市场还好， 好， 尤其是一些，是吧？就是像咱们之前说的什么时尚郎啊， 对， 就是还有一些小书店呀，当时我记得做了几十家吧， 嗯，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的。啊， 对， 反而越小的可能能稍微的赚一点，可能赚钱的话也就是在 他越小他赔的少，他赔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他的租金也少啊， 那什么都少，你说你要赔这个100万，你这工资你这个数字一年赔10万可以赔10年， 对， 一年赔50万就赔2年，你要赔100万就一年就完了。 我跟你说这5年当中啊，我采访那几十家，我跟你说有一半都没了， 应该多一半，80%。 你像那个时尚郎都已经没了， 好像没了， 对吧， 嗯？ 当时我觉得他们这个时尚集团应该挺支持的，后来他们也跟我说，不行， 撑不住， 每年都赔钱，每年都赔上100万。 很多就是关于这个书店赔钱，我当时讲过，其实书店赔钱是暂时的，为什么呢？这个读书啊，它对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嗯， 其实是读书肯定是最大的投资了，要不就不可能有大家爱劝大家读书。那这个投资的产出的周期长。 没错， 所谓的百年树人嘛，所以说因为他现在看了你的书，但是可能10年20年之后他才能发挥出他的效益。 对， 那这个效益是最终属于是个人和国家的，当时你不会有效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扶持也好，补贴也好，支持也好呢？为什么？因为你读一本书，他买了你把书卖掉，别人读了以后，你能降低这个国家的管理成本， 嗯， 提升这个国家的管理的效益，提升这个国家的人均的 GDP， 人均的产出，最终的受益的是这个国家。 没错， 所以说国家有积极性，就跟教育、国防、读书是一样。就 政府是在上面一个看得最远的，我叫他什么，我叫他超人。我们人是自然人，企业是法人，政府是超人，所以超人就应该开100年，它能降低你的成本吗？这个成本虽然不是马上能降低的，但是若干年就能降低。 对，其实我的意思呢，就是第一个层面哈，我挺佩服李岩老师的，其实一直给坚持下来了，中间呢也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自己包括自己的家庭也都非常的支持，这个可能有很多在节目中不便于去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干成一件事儿一定是会遇到困难的，对吧？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其实我觉得国家最应该补贴的其实是这种事情，就是它的百年大计 长线， 是吧？长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您其实提到了一个管理成本，您没详细说，其实咱们可以说一说这个事情哈，就是如果你现在把这个钱补贴到教育上，补贴到婴幼儿的阅读上，那未来的20年到30年，他给你节约的公共的资本，给你产出的社会的效益，要远远大于你现在去投资一个什么企业啊，或者是在某个行业有一些补贴呀、啊、其实跟那个我觉得可能是差百倍甚至千倍这样的回报 的，它的这个天和地吧，你补贴一个产业也好，技术也好，它都是有周期的。唯独人，不到人身上，它是一不变应万变的。刚咱们在聊说，现在不是很多二三线城市花大价钱在挖人请人大战吗？ 抢人。 这个我前两天微信朋友圈我发过一个，大家呢把目光都盯在存量资源上，是有限的。是吧？如果我们下大力气去从孩子身上去下功夫，从阅读教育、早期教育也好，那么我们会有很多的人才出来，我们的量就会很大。就是咱们在增量上下点功夫，免得在我们在有限的存量去抢，这种抢的成本极高呀，不说，关键你的量就有限。 对，有道理。但是首先前提啊，就是大家对于人才的重视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对 吧？ 对， 就是因为说到底，如果你这一个城市没有人才，是吧？那以后的未来它一定是枯萎的， 就 是 一个国家、一个家庭、 也一样 啊、一个区域都是这样的。 对，说为什么就美国在头几十年，甚至这100年的时间发展的这么快？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人才的引进计划， 对，包括自己的培训教育， 对，他的对于教育这块的投入非常非常的高，他认识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你包括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朋友挺高兴的给我发了一微信说，看来我这个北京户口啊终于可以解决了。因为这朋友他在北京打拼了20年，一直在创业，公司呢估值要好几十个亿、 哦、 也解决了500多人的就业、 哦、 但是就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啊，哇，可发愁呢，你知道吗？外地的小伙伴，你知道吗？ 对。 然后你看北京现在意识到啊，就是我也要引进人才，他逐渐的把这个门槛的话，或者至少你把标准定出来了， 至少有标准了，有门槛。 你以前除了这个应届毕业生，还有那种特别知名的科学家，是吧？ 对， 没有，真的就没有。所以他逐渐认识到这个存量我得抢 存量， 但是这个增量在哪儿呢？ 孩子们从根子上， 但是是不是能看到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能够有这样一个增量？我觉得好多人看不到。 对，很多人是只看的是存量，增量其实就是我们幼儿园一下，我们妇产医院，我们的在幼儿园一下，那才是再过30年40年，它不都是存量吗？ 对，这有还有一个本质问题啊，就是真正的增量可能跟他也没啥关系。 他跟他有关系的是，只是他自己家的孩子跟他有关系 啊。对， 他会考虑这个东西，他不退休啊。 我就退休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3-5年的，那个跟他没关系，就叫没关系。可是知道，这种积累下来就有关系了。 对，没错。 三五年，10个3-5年就30-50年，半个世纪。 没错。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国家 也逐渐开始重视了， 开始重视了。 近十几年来哈，逐渐我们在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上、经济会议上，也看到了类似的字眼，就是一定要抓住这个启蒙教育。所以说，咱们的政府啊，其实从大的方向上，其实已经把这个规划定出来了。 嗯， 但是呢，逐渐在往下的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每一级都能够把它认识得非常的深刻？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一个时间。 这个一个政府和人，他的成长成熟也是有个过程， 有过程 是吧、 嗯？ 一个政府，一个企业，一个，他都有个过程。是这个过程是怎么能缩短？其实就是每个参与的越多，表达的越多，那么这个政策也好，它就会逐步的趋于合理。 嗯， 其实你比如看到刚才你说的那个，最近几年我们一些关于远景的、远处的东西的规划，自己也比较多了，战略东西 都有了， 看着比较远的东西比较多，特别是2017年年底的时候，看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这么一个严肃的一个经济会上提出了要加强婴幼儿早期教育这样的字眼，这让人觉得很震撼的。我问好多，就到非常不可思议，这么大的会为什么开得这么远？ 嗯， 这就是我们那些政策逐步的从看放大镜，用放大镜看眼前，逐步拿起望远镜同时看远处，就近处的远处的都在考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嘛，现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向， 非常好的事情。 嗯，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请到了李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漂流书包啊这样一个活动。漂流书包其实就是让大家要看到更多的新书好书，今年呢据说这个投放要超过 一万个 啊，这一万个可能我们初步预计影响到50万的家庭， 对， 这还不算上一些机构啊，你要说他真是进入到机构当中，那至少可能100万个家庭，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对对，今天我来做节目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的公司做教育的，他就希望跟他的一个城市里面买100个，他说我来出钱给我们城市买100个， 嗯， 就这个城市没有进入我们100个名单里面，趴着这个，他说我可以出，总共就是5-6万块钱嘛， 对的， 我这个5-6万做的这件事儿，可以影响很多年。 我跟你说，就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哎， 这也是社会之大幸啊。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方方面面的人都认为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事儿就好办了。 就啊，如果是我一直我们说的，我们希望办一件好事儿，变成大好事儿，就希望更多人去一起参与。 嗯， 你看我很好啊，现在你看， 对，你前段时间我看有一个富翁是吧，有钱了。啊，有钱了他就花呀，是吧？他得产生效益，后来回自己的老家，就盖了好多栋别墅。 嗯，好像是，就说还不高兴， 不高兴。我一盖了之后你盖少了，他当时算好了，比方说289户，举个例子啊。 嗯， 还有几个没问题，说最近好像又结婚了，或者又分家了，又怎么着？说你还得再多盖。我就再说呀，他这个钱 有多少也不够， 花在教育上。你真的，你不盖一学校，我觉得。 就我这个消息我看到了，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为啥？我们现在把这个扶贫、慈善、公益这些混了。其实有一个很核心问题，我们就说怎么能，就像我们的政府的方针，不返贫，还要拔穷根。你们这一代下一代怎么解决？其实我们现在是产业扶贫，就是你干嘛？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给你一些企业。让你培训，让你就业，让你挣到工资。下一代呢？这个企业它是有产业周期性的啊，这个企业它有行业啊，万一这个倒闭呢，产业升级没跟上呢，下一代人呢怎么办？这个无底洞啊，怎么办？其实我是认为应该从根子上，就好根好更死到刀刃上。这个浇水啊，浇在树根上，就是从他的孩子入手。 嗯， 从他的孩子这一代人可以养着，可以管着，靠产业维持生活没问题。但是他的下一代，我们不是他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了。说真的，所有的下一代都是应该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下一代，我们从启蒙教育入手，阅读入手，我们就发很多的像第一书包， 嗯， 好书， 培训他们的父母听我们的大咖微课，让他父母的养育素质提高，间接提高下一代人的素质。那么这个投资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是彻底的永久的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办法。 嗯，哎，你那个第一个书包，因为我经常会关注你的朋友圈哈，我会发现你请了很多业界的大咖呀。 嗯， 我基本上认识或者叫得上名字的好像都在你的专家行列当中。 嗯 啊，就这些专家看来对这个事情也都非常感兴趣啊，就是给如何给他们去选好书啊。 因为我们就说是选书是天大的事儿。刚才你说过一年我们出书要40多万，还不算累计的新书这么多，对家长来说真的是无从下手。好歹一点，现在全国的家长呢普遍在觉醒，知道孩子应该早一点读书了。 嗯， 哎，这一点我认为是好的，也跟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的工作，也跟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有关系，就是一起呢把这个氛围再往起做了。但是这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怎么读书，看什么书，这么多的书我怎么下手。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认为2018年进入选品年。 嗯， 就是进入图书的选择选品年了。 嗯， 不再是丰富了，是选品年。选品年很核心是低幼的家长没经验怎么办，就要专业人士这个群体进行帮助，他们在书和人之间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渠道去帮助。我们就组织了包括像国家图书馆12馆的馆长王志刚，像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儿童文学博士像王林，像知名的孙丽丽老师，还有陈苗苗教授，像这些人呢都是分着不同的专业，他们有2个博士后几个博士，来自像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几个专业，而且这几个专家养了10个孩子。 嗯， 5个男孩5个女孩，经验什么都有。 嗯， 然后从5000多本书里面通过几轮啊，9个多月的时间选出来这么50多本，200本那个大书单里面送出50多本书，才形成第一书包。然后这个就我们认为啊，对大多数家长来说基本上可以省去很多的时间。 嗯，对，因为其实选书是一个非常费劲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越来越难。 对，你读的这些书它都是经典。 对 啊，你读的这些书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0到6岁都会有一本去适合他。 我们还就说这个第一书包定位的2到3岁，最重要的都不仅仅是经典，重要它是科学的配方。 嗯， 是根据它的敏感期来的。比如说1到2个月3个月他四就有敏感期，我们必须这个时候跟他配上他要看的书。 哦， 是吧，你经典的如果都放到8、9月的，那1、2、3、4月的书没了怎么办呢？不行，我们是必须根据他的上精神发展的必然的这个趋势，这个过程，我叫他什么？我叫他精神胎盘。 这个从1、2个月就开始了， 哎， 哇！ 他只要出生， 哦， 就应该去教育了。然后他要看图，看颜色，黑白大卡，黑白的，要对他眼睛，他有一个阶段对什么敏感，我们必须根据这个阶段的特点对应读什么书。我们专门有一个叫阅读成长这个一个表。成长这个手册，这个手册就是根据敏感期对应的读什么书，就是路线图和时间表配方。 嗯， 一个药方拿上这个有书，基本上能解决早期阅读启蒙的绝大部分问题，还有阅读手册给妈妈看的，给父母看的。 明白明白，它其实比那个漂流书包 啊 会更大一些。 这个比那个大多了。这个书要60多本，差不多30-40斤重吧。 30-40斤重。哎呀，真的非常期待这个第一书包哈。这以后呢可能我们还会等它新鲜出炉之后，是吧，还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图书。 嗯， 是吧，而且我们也会请到这些专家来说一说为什么会选这些书。 对， 是吧，就这些书它 有道理， 它在帮助了哪些人，是吧，它对这个每一个年份的孩子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是吧。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在4月23号世界读书日聊一聊关于启蒙的事情，关于聊一聊其实就是小朋友们应该怎么去看书，真正养成他们的阅读习惯非常重要。我们经常我在节目中经常会说，我说这孩子如果真的特别喜欢读书啊，他坏不到哪儿去。 啊，咱们就经常说，这孩子这小树苗不能长歪了嘛， 嗯， 怎么不让他长歪了？让他读书， 读书 对吧？就是说真的，当然好书啊，你不能整天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嗯、好书肯定就是你在比方他上了小学之后啊，初中之后养成这个习惯，你不用整天去盯着他。 哎，你说太对了，现在为什么好多家长愁孩子的作业啊、 嗯、 每天晚上很慢啊，其实啊这个可以专门去谈谈这个事。其实现在整个高考的改革很明显是在强化阅读。 嗯， 因为你从小的阅读习惯到阅读兴趣到你的阅读能力之后，你能快速获取信息，那么你就能一不变应万变。 嗯， 最怕的是现在不分科了、 嗯、 文理不分科意味着你没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你根本应付不了啊。 对，阅读是一种能力啊，也希望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方式。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李岩老师做客读书俱乐部啊，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也希望朋友们在明天的11点到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希望大家在今年啊也都能多读几本书啊、 嗯、 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